为什么我今天要问这个问题，讲得很对，就完全完全中奖。那个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啊，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在第九章开始啊，在这个大圣的经典里面啊，其实很少啊去提及这个小圣或者小圣四果啊，很少提这些概念。那么在《金刚经》啊，比较含有在第九品的时候啊，佛陀啊就举出了这个小圣四果啊，小圣啊也有它的果位，那么来解释啊，因为前面的八品啊讲了一个这个比较 high level 的概念，那么到了第九品啊，他开始用一些比较细节的例子啊，让你更能够去了解前面八品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第九品啊就出来了小圣四果的例子。那么我觉得这一品其实也很好，为什么呢？你就把它当故事看。第九品啊其实是最容易了解的，那么反而前面八品啊是一个概念，你懂了之后啊，第九品第十品它啊，第九品是用这个小圣来当例子，那么第十品呢它是用菩萨跟佛啊大圣来当例子，但是都是呢来解释啊金刚经啊到底在讲什么。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回到《金刚经》到底在讲什么。《金刚经》一共有32品，那么我现在做一个比较也就是也是比较 high level 的一个复习啊。那这些内容照理讲，就是上课的同学应该都要清楚的。那这些概念如果不清楚，往下面呢就比较难学会。不过这些概念我们之前的课啊也提过很多次。所以如果不懂这个就要打屁股。那个我们在讲金刚经啊一共有32品，那么分成前半16品跟后半也是16品，从17品到32品。金刚经啊其实啊就是在 elaborate 整个心经，大家都念过心经216个字，那还是261个字忘了。那么金刚经就是把心经啊全部加以详述，也可以讲就是说心经呢其实是金刚经的缩影。前面的16品啊，这个金刚经是在叫我们要离相，这个相是什么相呢？就是我们身体啊，我们对于我们身体这个执着，这身体的相，还有我们外面境界啊的相。什么的境界呢？就是我们身体啊有眼耳鼻舌身，就是我们的5根啊可以跟外面的境界有所接触，色声香味触，所以这个接触啊会有这个境界，外面的境界跟我们的身体有接触，这所有的一切啊其实都是相。那么他说啊要你不要找相，不要找有的相。我们在讲说找有的相啊，就是哎呀我的身体好真实啊，我的眼耳鼻舌身跟外面这个境界接触好真实哦，我听到的声音，看到的颜色，我触摸到的这个世界好真实哦，这个东西是你着了有的相。所以当你着了有的相的时候啊，你就在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打滚，因为你的我们说万法由心造嘛，所有的这个万法你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到后面会讲的更深，万法由心造，你所处的世界其实都是你内心的投射。当你的执着有的时候，执着是最重的时候，你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当然执着越重的，在这六道轮回里面也有执着轻重，越重的越下面，我们说地狱道就是执着最重的，嗔恨心最重的，贪念最重，最痛苦的，最难挣扎出来的在地狱道里。那么在六道里面有天道啊，天道它的欲望它的执着就相对来讲比较轻，但还是有很多。好了，那我们就是说有啊，那记得旧同学一定记得啊，这个就是那个失火的 KTV， 大家在里面唱歌，有的想逃出去，有的在里面还唱歌唱得很起劲。有一批人逃出去了，那批人是什么？逃出去的那一批人啊，他就断掉了，他把六道轮回里面所有的这个执着欲望还有六道轮回回来六道轮回里面的因啊给断掉了，那这一群人呢就脱离了六道轮回。有一些人啊脱离了六道轮回， 他就不愿意再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啊，他找到了空性，证悟了空性。我们说过啊，你去想想这个失火的 KTV， 你在里面被浓烟呛得要死，非常痛苦。你找到了一条出路，你找到了出路，到了外面的这空旷的草原，你呼吸那一口新鲜的空气，你去想一想你的内心的舒爽跟喜乐，你得救了，你非常的开心。那你当然再也不愿意回到 KTV， 失火的 KTV， 那是个什么鬼地方，我再也不要回去了。你就在外面，你就非常执着的在那个大草原上面，再也不回去了。这群人，他自己解脱了六道轮回，但是呢，他不愿意再回去六道轮回，因为他觉得六道轮回就这么的真实，回去之后很痛苦，再也出不来了。他不管其他人有没有在里面，他自己已经脱离六道轮回就行了。那这一群人，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修小乘的人，他自己解脱了六道轮回，但是他比较是自利而不是利他。那么小乘在修道的过程啊，最后解除所有六道轮回里面的烦恼以及因，他就出去了。那个所证得的果位叫阿罗汉。好了，但是阿罗汉有个问题啊，这小乘有个问题啊，我现在讲的都是比较重要的概念。这小乘有个问题啊，他觉得他证得了空性，所以他就执着啊，他要安住他在他这个证得的空性里面，他就执着在他空性里面。但是这个空啊，是不是我们所讲的真正究竟涅槃的那个真空啊？肯定不是啊。为什么？因为他执着在那个空里面，所以他又陷入了另外一种执着。真正的究竟涅槃，真正的大三空，我们之前讲的是完全没有任何执着，连不能执着的那个念头都放下来。所以阿罗汉他们所证得的这个空啊，其实是偏空。他的确也很了不起，他脱离了六道轮回，已经断除了好多的烦恼，但是他的这个空是属于偏空，不是真空。所以啊，还有另外一群人啊，另外一群修行人比较厉害，功力比较强，他们也脱离了六道轮回，但是呢，他愿意再回到 KTV 火场，他愿意去救人。对于阿罗汉来讲啊，他虽然断掉了我执，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见思烦恼啊，等会我们会从头在那个地方我们会再复习一遍，因为那跟第九品息息相关。他虽然断掉了我们之前所说的我执啊，所以他把着相啊、找有的这些相，我的相啊、境界相断掉了，这些七情六欲断掉了，但是呢，他却着到空的相里面去了，他着空去了，那个空又不是真正的空，是偏空，他着到偏空里面去了，所以啊，他还是没有办法再更超越，他在偏空里面驻着，他就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并不是究竟涅槃，所以经过20000大劫以后，他还是没有办法继续安住，他还是得回来修行，因为他那个烦恼啊是扶住的，就是说他有很多烦恼，但把它压抑住。那真正的大圣修行是把烦恼要转化，把这个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转化成智慧，转化成菩提。啊，转化跟压抑是不太同的概念，所以他把这个烦恼扶住了，降服的服先扶住了，但是并不是真的把烦恼啊全部去除掉，所以他啊就着到空的相里面去。那么《金刚经》啊，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菩萨呀，菩萨呢，他行菩萨道，他不着有，他也不着空。你看着有啊，很糟糕，着到相，我相有我相啊，我们都讲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但是阿罗汉着到空里面去，他虽然我相断掉了，但他什么？他着到什么地方去？他着到法相，我相、法相、非法相，他着到法相，他有法执。那法执其实到现在来讲，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是法执了。法是什么？前面我们讲眼耳鼻舌身，对的是什么？色声香味触。但是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东西叫做意，眼耳鼻舌身意。意是我们的概念，是我们的脑子，是我们的脑，就是我们的那个意识，你的想法。那你的想法对的是什么？色声香味触法，意对的是法， 法是什么东西，并不指的只是佛法，佛法是法的其中一样，这个法是对于你的意，对于这个众生啊，任何或对于你啊，或对于我啊，任何存在的概念、价值观，任何存在的概念，不需要能够，基本上是看不着、摸不到、听不到、感觉不到的东西，但是它是一层概念，对你来讲是存在的。举个例子，对我们来讲，六道轮回是存在的；对我们来讲，佛法是存在的。所以对阿罗汉来讲也是啊，他把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对的色身香味触给断掉，那些执着断掉，但他的法执还在。对他来讲，我们举个例子，六道轮回存在啊，我不要再回去了。你不敢回去，要执着于空，哦，那个偏空存在啊，这些都是法执啊。只要对于你来讲还有任何的执着，那些执着就是法执。所以啊，阿罗汉断了我执，但是他法执还在。所以他虽然超脱了六道轮回，但是他的修行并没有结束，但他却停在那。所以菩萨厉害。菩萨为什么厉害呢？他超越六道轮回，他来去自如，他断了我相我执，所以他逃脱了六道轮回，逃脱了那火场 KTV， 但是他却不执着或把自己束缚在那个有可以呼吸新鲜空气的大草原上面，他愿意回来。对他来讲，大草原也不执着，六道轮回也是虚妄的，我随时可以回来。就是因为他断了法执，对他来讲，六道轮回的这个法也断了，佛法的法也断了。所谓断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完全不执着，这个东西不再成为我的障碍，不再成为我的挂碍，这个就叫做断。啊，断的并不是说，哎，我看不到，我再感觉不到，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不受他的拘束，我不执着于这个概念。所以菩萨他断了我执，他也断了法执。这些法对他来讲不存在，他可以，对他来讲是虚妄的，对他来讲是不受束缚的，所以他随时可以进入 KTV 火场，他该去哪就去哪，他该到地狱去救人他就到地狱去救人，他该到天界去救天人他就去天人，他该到哪去修行他就去哪，随缘安住，在缘分随缘安住。所以菩萨断了我相跟法相，所以为什么说大圣是菩萨道菩提萨埵，我们在讲《金刚经》福慧双修，菩提就是你上求智慧，你需要证，你希望能够证得那个空性，空性的智慧，所以我们说上求菩提。下萨埵是什么？萨埵是下化有情众生，就是我不但我自己要证得空性，脱离苦海，永远离苦得乐，我要帮助所有的众生，这个是修福。所有的众生也要脱离六道轮回，也要能够离苦得乐，证得究竟涅槃。好，那既然我们说福慧双修，你不能只修福啊，你要修慧。慧是什么？是空性，是说在第四品还是第三品说我要救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但是无众生得灭度。你虽然发愿度所有的众生，但你知道这个是原生的，是在这个境界上面，在相上面你要度他们，但事实上在真正的这个性体里面，你的本性里面的光明自信、光明清净心里面，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原生的，都是虚妄的，并无众生可度。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智慧与悲心啊，你要有智慧，也要有慈悲心，福慧双修就在这。好，那我们刚刚讲了，那菩萨是不着有，不着有的相，也不着空的相，空有两边的相都不着，他走中道，走菩萨道。好，你不着有，也不着空，有的话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空的话，哎呀，我不管，到空到山洞里面去修了，什么人都不管。一个是只修福，一个是只修慧。其实，在六道轮回里面，不是只修福，是有的还造业。不修福还造业，就往地狱里面跑。那但是菩萨不着有，也不着空，两边的相都不着，空有两边都不着。这一个就是《金刚经》前面十六品所说的不要着相。那我希望我刚刚讲的东西你们是都已经是其实都听得很懂，只是在复习而已。这是我对你们至少上课上到现在刚刚那一段全部都是旧的， 而且反复讲了好多遍，应该是一个复习的概念。这一段是对应心经的哪里？就是心经的正得五蕴皆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一段。须菩那个舍利子问观世音菩萨，如何能够永远的离苦乐的得乐，如何能够证得究竟涅槃？观世音菩萨跟他讲两件事情，前面那两件，一个是证得五蕴皆空，第二个是诸法空相。前面证得五蕴皆空讲的是断我执，后面的诸法空相讲的是断法执，所以这个就 match， 就是能够应对到金刚经的前面十六品，这几千字讲的就是心经里面那两句话。所以心经难不难？很难。那心经还没完呢、啊、心经这前半呢、啊、后半是什么？我们讲到金刚经的下面的十六品，它讲什么？不但有的相不能着，空的相不能着，最后连空有两边都不着的那个念头也不能着。这个就是金刚经十六品所讲的，下半十六品所讲的念头都没了，念头都断掉了，不再起心动念，安住于大定之中，如如不动，不知取相。你念头都不动了，知道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缘起性空，都是虚妄的，那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佛法可说，没有菩提心可发，也没有佛果可证。这个是金刚经到最后最高的境界。前半是要你安住在无助之上，记得吗？我们说哎呀，我要怎么安住我的心？安住在无助之上。到下半他告诉你，连安住在无助之上都不可住，连无助都不可住。前面因为你着相，他要你安住你的心在无助之上，后面连念头都没有了，那又怎么可再继续安住在无助之上？所以连不可住也不可住，连无助亦不可住。无众生可度，无佛法可说，无菩提心可发，无佛果可证。这是心经里面的哪一段？无智亦无得。无智亦无得，都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得了，到最后是什么？连不可得亦不可得。这是最高境界。当你连不可得都不可得的时候，你还有什么挂碍？没有挂碍了，你心里没有挂碍，你就不会有恐怖。为什么？因为你的恐怖全部都是因为你心里的挂碍所产生的嘛。挂碍，我要这样，我不要那样，那没有办法照我的意思发生，我怎么办？我好害怕、哦、恐怖出来了。那恐怖出来的下一步是什么？你不会只害怕，你开始颠倒梦想，你会想说哎呀，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那个人要来害我了，这个东西我做的会对我好，对我的万代子孙好。好了，你颠倒梦想之后，最后就是造业，然后你就在因果循环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转转转转转转转。所以他要你出来，整个金刚经你一定要先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到底大概在讲什么，你才有办法进去细念。否则啊，你就钻了进去念《金刚经》，就像鬼打墙一样，永远出不来。每个字好像都看懂了，可是每一个字连在一起，通通还是不懂。你前面看懂了，后面又不懂，怎么搞的？就像真的在鬼打墙里面，怎么前面讲的，后面讲的，好像只差一两个字，到底意思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它是重讲了一遍吗？还是怎么回事？那如果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概念，你是清楚的，那保证你《金刚经》绝对念得通。而且下品，我们其实后来前面啊九十十一十二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啊，可以大概可以两节课说不定就把它上完。那么到了十三十四品啊，又是另外一个坎，那个地方呢又需要花点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十三十四品啊，它已经开始转了，它的画风开始转了。前面是在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是因为你着相啊，不管你着有的相或空的相，你都是着相。那么等到后面啊，后面呢他开始转了，他知道你已经断掉这个执着啊，已经不再着相，他开始告诉你凡所有相皆是实相， 哎呀，你说糟糕了，我简直混乱了。我前面告诉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后面开始跟我讲凡所有相皆是实相，这怎么回事？但是如果你念头，我们刚刚所讲的概念念懂之后，14章进去就很容易。为什么？因为前面才念了一半，就像蛙式，你才学了踢腿，但那个不是真正的蛙式，真正的蛙式是要踢腿。还要前面手要划水，而且两个要能够并在一起，要天人合。所以到后面他开始跟你讲真相，第14品开始跟你讲真实的状态，你开始觉得画风改，会觉得哎呦有一个坎要过了。14品过了之后，哎，后面其实就容易了。后面17品看似很难，重启了一段对话，但事实上，如果前面的16品你读通了，后面的16品并不难。那这是整个《金刚经》的一个概念。好，那么我现在啊，停个2分钟，我随便先走一轮呢、啊，因为我现在开始呢是要讲第九品，我要讲我们会复习一下这个六道轮回还有三界，那么三界啊有什么样的烦恼？那么这个小乘四果啊到底是？在哪？你修了什么果位啊？断了什么烦恼？大概你会处于什么状态？那么之后是怎么往上走？那么所以我现在先停一下。刚刚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第九品啊，或者是你今天最想听到有没有什么 topic？ 我们走一圈好了啊。我们先从我就照那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九品。我们今天会把第九品给结束掉，因为第九品，只是文字上很绕口。但事实上它非常简单的概念。到了第九品啊，我们先复习几个东西，因为这几个先讲清楚之后，第九品就很清楚了。之前啊，曾经讲过这个六道轮回的，就是整个这个轮回里面啊，我们分成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最下面的是欲界嘛。那你可以很容易就联想到欲是什么？你欲望最严重、最重的、最深沉的那些众生啊，就在欲界里面。那么再往上走呢，是色界，因为色界啊，就是在欲界的上面啊。那么再往上，最上面呢，就是无色界。所以整个这个轮回啊，整个轮回或六道轮回或轮回，我们说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好，那阿罗汉是什么？阿罗汉就是把所有的烦恼都断，就是修完了某一些烦恼修完之后，他就出了无色界，出了六道轮回。这样你先要有这个概念，你才知道说到底怎么回事。阿罗汉是谁？他在哪里？好，那么欲界啊，欲界呢是分为。我们知道了有这个最下面，我们最下面就是地狱到恶鬼到畜生道，那个我们讲的下三道，那么人道、阿修罗一共5道了，还有天道。天呐、啊、分成三，就是说天呢最下面一部分的天呐、啊，大概有几层？应该大概有6层呐、啊，6层还我想想看呐、啊，哇，这有几层？1、2、3、4、5。哎，我想他这个层数啊，各个地方写的不太一样。大概我们讲6层好了，大概有6层的天呢、啊。天应该有很多讲说33天，也有人讲是28天。天道的下面6层，对不起，天道的下面6层，还有人道、阿修罗、畜生、恶鬼、地狱啊，这一些是在欲界里面。所以你去想想看，天界最下面的天呢、啊，也在欲界里面。那么天界啊，反正你去想想，越执着、越贪婪、贪嗔痴越重的、越痛苦的，就在越下面。那么越轻的、执着越轻的，就在越上面。那么这天界啊，分成3层。等一下。对不起，我刚喝口水。天界啊，分成下层啊，是欲界天。那么那个天界的中间那层呢，是色界天。再往上呢，是无色界。天界啊，最下面的这个欲界天呢、啊， 他们呢其实只是说没有了，应该这样讲吧，他们呢这个形体啊，虽然形体不在啊，但是呢我们人间有的这个欲望啊，一些嫉妒心啊、爱心啊、各方面的这些情啊、情感方面的这个，他们都还是在的。但是呢，没有了我们的他不需要吃饭，身体，我们身体的需求，所以他没有了这个吃饭啊，这个吃饭啊、上厕所啊，这所有你需要，让你身体，我们人类或这个我们有肉体的。这些 function， 你 in order to 让你整个肉体能 function 的这些欲望它是没有的，包括淫欲，就是生小孩这方面它是没有的，但是它有没有嫉妒心这些东西它是有的，所以它还是有欲望，它会想要什么啊，它会可能爱这个东西啊，喜欢啊，这些东西它是有的。那么再往上面呢、啊，是色界天，那它的欲望又更单薄了，哦，它的欲望它的指数就更低，等到无色界的时候啊，上面有四柱天，其实全部基本上它都是在一个禅定安定的状态，所以至少你知道说哦，三界是无色界、色界、欲界，那么六道轮回啊是分在这三界里面，你要先搞清楚它那个图是怎么画的。那么你如果 Google 啊上网，其实网上面很多也会有图画的很清楚，你就有概念。那你说哎，那我干嘛要了解这个啊？原因是这样子，先告诉你说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人道，是在欲界里面，是在六道轮回里面的欲界里面，那么在欲界里面我们是在天道的下面。好啦，那金刚经我里面第九品讲什么？讲小圣四果，小圣啊也有果位，有四个果位，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就是我们讲的阿罗汉。那么在金刚经的文字里面啊，很好玩，它呢小圣四果啊，它都是有梵文，梵文，梵文不是韩文，梵文。那么梵文啊，小圣四果，它有梵文，它也告诉你它的中文翻译。中文翻译呢，其实就是它的意思，也告诉你为什么它会得到这个果位。但是在讲果位之前，我要再重申一件事情，我们说过好多次，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是每修一个学分就多得一个学位，多少学分得到了之后，修到了之后你就得到了学士学位，之后你再修你得到硕士学位，之后你再修你得到了博士、双博士，你学分修的越多你国位得到越多。修行倒过来，原来我们上大学是一个学分都没有，从零开始越修越多，修行倒过来，你与全身的烦恼所有的 baggage 原来就在你的身上，你投胎的那一天就有。那么你什么叫做修行？修行是把你原来有的这些烦恼一个一个一个丢掉，你丢到多少的烦恼障碍之后啊，你就离成佛或者我们说觉走近了一步。世间上是在讲你就成佛了，事实上成佛也是原生的，也是虚妄的。你真正讲的应该是说啊，我把这些烦恼都断除了之后，我离觉，我离那个觉醒啊，我离觉知，我离觉，我离正悟，我离我的菩提心现前就更近了一步，这才是真正应该的真正的说法。那世间你听到都是哎呀，我修修修我得到了什么果位，我修修修我得到什么果位。你有没有得到果位？当然没有，你丢都来不及丢，怎么会又得到呢？整个修行就是 a matter of 丢掉舍掉，所以绝对不会得到，你没有任何东西可得。你真正得到的是什么？你往觉又走了近了，又走近一步，其实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现在讲说啊，得到了什么果位什么什么，你要记得这全部都是相上面来讲，从清净心本性上来讲没有这回事情。好，那我们说第一果啊，第一果它叫什么名字呢？叫做须陀环，有些人可能叫须陀含，反正须陀环呢、啊、应该念须陀环。须陀环呢、啊、是梵文，它翻成中文叫什么呢？叫做入流。我们说啊，这个修行啊，你修修修修修，大家都开始修行， 你真正的到了圣贤啊，圣贤位，就是说，哎呀，你已经有所得，至少在修行上面是有些成就，我们称为圣贤之人啊。这个圣贤之人啊，你至少是要有果位的。那么最初啊，最下面的呢，其实就是小圣的初果。那么如果你修大圣，那大圣呢，他菩萨也有很多不同的位阶啊。那么你到某一些烦恼丢掉以后啊，你就得到某一些位阶。那我们今天先 focus 在小圣四果，它的第一果呢叫做须陀洹。那么须陀洹呢，翻译成中文叫做入流。我们大概是年纪相仿啊，所以大家小时候应该现在都很少人讲，以前是不是经常人讲，听人讲或者自己的爸妈讲说，哎呀，这个人真是不入流，太不入流了，怎么这个什么样的行为太不入流了？你就知道入流是什么意思，就是入了圣贤之流，你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不入流的意思就是这个档次很低，根本不够格调，其实是这个意思。那他是从这边来的。以前我们世俗讲啊，真不入流，太不入流了，那个是在变成口语了，就说这个档次很低。但真正在这个经文上面讲的意思是说，入流是什么？你入了圣贤之辈，你入了流了，入了这个圣贤之流。所以啊，须陀洹它是因为是一果，所以它就入了圣贤之流。那须陀洹其实它中文名字就是入流，但是很好玩，它告诉你啊，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什么意思啊？他告诉你啊，其实啊，他为什么，他虽然叫做入流啊，但他心里从来没有入流的想法。如果他的心里啊一直存在着，哎呀，我要修果位啊，我要证得小圣一果啊，我要入流啊，如果你天天心心念念入流，你就永远入不了。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想要入流而无所入，你才有办法入流。这个地方已经慢慢慢慢开始在把《金刚经》那个精髓讲出来，就是你不起心动念，你才真的有能有所成。当你心心念念挂着这些东西，你出来的东西通通没有办法真的有成就。所以我们《金刚经》说无所为而为，你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心里要想有所为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有所为。所以其实古时候我们还说无为而治，其实真正的后来比较高的境界，就是说你是放任他的，你是随着他的这个随着缘分，你的随着他的心去转。但是我不是说我们的妄心随他转，你要能够安住你的心啊，把心安住在当下，你的心不起心动念，然后呢去做该做的事情。其实整个金刚经就是在告诉你，我们金刚经讲完以后啊，我们会讲心经，会讲六祖坛经。六祖坛经的慧能很厉害，他就告诉你，体性啊是我们的本，相用啊是我们外面的用。就是说你的体性，你的空性，你的心啊永远处于如如不动的境界，但是你的身体，因为你明白到缘分已经显象了，你今天就投胎，你显了这个相，你就要很努力的去过每一天，很努力的去做人做事，很努力的去行善，但是你的心如如不动，从来不起心动念。你说哎呀，这个好像有一点这个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我前几天上课，有另外一班他就问说，哦，老师啊，你叫我们要如如不动，因为我们那班已经上到后面下品了，在讲如如不动不取笑。他说哎呀，我这个我弟弟很不孝，对我爸妈很坏。他说我就在想啊，我是不是别管了，我不要再讲了，我如如不动，我做好我自己就行了。哎呀，他怎么样我也管不了。我说不行啊，我说你如如不动，那你什么都不管，你不就找到空里面去了吗？那你不变阿罗汉了吗？你还是得管啊，你该做的事情要做，该说的话要说，该教的要教，你该做姐姐做女儿的责任你要把它做好。你虽然教他，可是你的心却不随之起舞，你不会因为他顶撞你，或者他不听你的话，或他反驳你，或继续很糟糕而生气，你该讲的话继续讲。你如果随着他起舞，他顶你一句你就发火，就跟他大骂大打出手，那你就着了友。 那你就着了相。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管，你就着了空。金刚经后半所说的，他说啊，你不着有也不着空，他说你既不是有也不是空，真正的实相是什么？是空有同时，性相一如，没有一法不如。慢慢慢慢，你就会进入那个境界，你就会知道说，哎呀，我该做的事一件都不能漏，非常努力的生活，但我不起心动念，我的心如如不动。哎，这个时候你就性相一如了，这个时候你就理事一如了。我们在讲那个，如果净土宗理事一如，事相跟道理，事相是比较浅的，道理是比较深的，相是比较浅的，性是比较深的，事相是理事一如，性相一如，你要到那个境界，到那个份上，你就对了，那你的那个金刚经的意思就出来。须陀洹虽然他只是小圣一果，但是他都已经在起心动念上面下功夫了，他证得了入流，他证得了须陀洹，但他从来没有去想我要证得须陀洹，我要入流。他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都是不起心动念。你去看第九品、第十品，所有四果的例子、菩萨的例子、佛的例子，竟然全部都是在讲不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而且当然就是当然涵盖了不着相，我不要着须陀洹这个小圣这个果位的相，我不要执着于这个名声啊，我不要执着于这个相，我根本不要去想它。那起心动念当然也有功夫的深浅。你说哎呀，不起心动念不是已经那个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那须陀洹怎么有办法不起心动念？当然并不是他讲他完全的如如不动，而是说他也在这上面下功夫，都是不要去着相啊、哦，不要去着念，都是在这上面下功夫，不要执着。那么圣贤之辈啊，后面的经文其实到后来你就会看到圣贤之辈都是在不要起心动念上面下功夫，那么只是大家的功夫深浅不同而已。我记得是不是那个第七品啊？我自己的经文有的时候都不见得记得很熟，我记得都是在无为法上面有差别，就是在第几品自己都找不到，好像是在对第七品，所以者和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一切贤圣来啦，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入流啦，开始变成贤圣啦，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指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清净的真如本性啊。你要破四相四见啊，大家都是在无为法，就指的是我们的清净的真如本性，在这上面能够下功夫，但是大家的功夫深浅不同，所以有差别。所以贤圣啊，果位不同，就是因为你的功夫不同。那须陀洹是第一果，他呢不无所入而入，你要无所为才能真的有所为，你要无所入才能真正的入流。他不入色身香味触法，他啊已经色身香味触法，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境啊，就是我们所讲的眼耳鼻舌身观念所接触的色身香味触法啊，他其实是眼耳鼻舌身意，因为不着念，他也在修眼耳鼻舌身意，对着外面色身香味触法，慢慢的修掉你的执着，不要被外面的境界拽得团团转，不然好苦啊！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你的身体跟你的 whole life， 你自己都没办法 control， 其实很苦啊，太无奈了。那他希望你慢慢的修，终于修到有一天，你有能力去掌控你的情绪。其实刚刚不是大家都分享了吗？哎呀，我开始意识到我又失控了，我开始意识到模考开始了，啊，我开始意识到我又失控了。哎，至少你意识到了，不怕觉迟，只怕不觉。你不怕你了解的晚，或不怕你后来的那个觉知晚，你只怕你完全没有觉知。以前我们是完全没有觉知，那现在慢慢修慢慢修，修到了说哎，我开始有觉知咯，我开始有能力观察到我自己。我们都说啊，以前在啊、哦，你们没有上过心经，以前我们在上心经的时候跟同学讲，心啊是最难掌控的，你的心啊是最难驾驭的， 你能驾驭你的身体，年轻的时候你能驾驭你的身体，你驾驭不了你的心。到老的时候啊，如果你不修啊，你的心还是没办法驾驭，你的身体呢也没办法驾驭。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50左右上下，可能有几个年轻一点。我跟你讲，你是不是已经开始想睡就睡不着，想吃的时候吃不下，想拉的时候拉不出，想走路想运动的时候动不了。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人生可悲的地方。你智慧有没有成长？没有，但你的身体每况愈下。所以为什么要修？一定要修，修你的心啊，能够降服你的妄心，降服你的妄心啊，帮助你的身体健康。以后慢慢慢慢啊，当你们对金刚经啊，对佛法更有信心的时候，我就会教你们怎么去做，去忏罪。因为你要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业深重，经过这几十万劫以来，每一个人我们行善也很多，但是作恶也不少，那善果有显出来。我们今天在这里吃香喝辣，六根俱全，我要提醒大家，六根俱全绝对不是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有很多人五根三根不全，几根不全，我们六根俱全，每一个人都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每一个人都能够经济自主，这是福报。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有自己不同的痛苦，却有自己不同的身体上面的疾病跟frustration， 这个东西是我们的恶业。所以怎么样去积福，让你的福报能够继续的成长，怎么样去消业障，消业障很重要。消业障比较消极的来讲，说好，至少我安心以对，我今天发生所有这些狗屁叨叨的事情，我知道都是一个因缘成熟了，那至少我明白这个道理，安心以对。但是还有更积极的方法，怎么样经过修行去忏罪。其实以后我都很想教，我自己每天做啊，我前一阵子做了很久，中间停了，我现在又开始每天做35佛忏。有35个佛，他发的愿就是帮你承担你所有的业力，那就好像上帝他说他用他的宝血洗净所有这个信徒的罪业，你只要受洗，我就承担你所有的罪业。有35个佛是同样的概念。那我每天晚上是35佛忏是什么呢？你就做大礼拜，你有没有看过去西藏那五体投地大礼拜？那这个东西啊，你如果相信就是忏罪，你不相信你就当练身体健身也很棒。以后慢慢慢慢我会讲这些，但你信心要更坚强的时候，那去做这个事情忏罪，就你就 proactively 先去做这些动作，然后呢，希望日常生活狗屁叨叨事情少发生一点。好，那至少啊，我们好先回到经文，不讲这么多。那第一品啊，它就是在告诉你，小圣四果的第一果就是须陀洹，它啊就是已经开始在起心动念上面不执着，不要有起心动念。那你说须陀洹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之前记不记得有这边也是有一点重要的概念，之前讲过了，再复习一下，记不记得我们说啊，这个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就是我们之前所讲的我执啊。那么如果你把见思烦恼或者是我们说我执给断尽了以后啊，你就出六道轮回了。如果你修小圣呢，是阿罗汉。如果你修大圣的话，应该是十行啊，它有大圣，它有51个位阶，你就等于前面七个位阶，你修了七个位阶之后呢，那应该是七性位。小圣的话小圣是得到了阿罗汉，大圣如果以原教来讲是得到了七性位。那么再往后啊，有一个尘沙烦恼，尘沙烦恼就是我们讲的法执，是更细微的法执，就是更细微的这个执着叫法执。那么这个地方啊，阿罗汉就不修了。那么他法执是在的，他虽然脱离了六道轮回，他法执依然啊。但是菩萨道大圣他要把后面的那个尘沙烦恼他得修掉。完了以后有无明烦恼，41品无明烦恼。所以你把这个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断了以后啊，如果能够再断一品无明烦恼的话，你就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你真的是念头都开始断， 我们前面所讲的五蕴皆空啊，是讲前面那个见思烦恼我执，后来讲的诸法空相呢，是指我们那个尘沙烦恼的法执。等到我执法执都断了之后，你再断一品无名烦恼，这个时候啊，你就已经开始断念了，起心动念都开始断了，没有完全断掉，但开始断了。这个时候啊，你就已经明心见性了。哇，这就是《金刚经》下半所讲那个境界，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我们就说见性成佛。这个佛呢，只是分正佛，还没有圆正。你要41品无名烦恼全断，才是真正的圆正佛。那就好像说，哎呀，我们从梦中醒来，刚刚醒，还没有，还是睡眼惺忪，没有完全醒，那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正了一品无名烦恼，断了一品无名烦恼，已经是法身大事了，是分正佛。刚醒过来，可是有一点睡眼惺忪，还没有完全醒。等到41品无名烦恼全部断尽的时候，就完全醒了，那个时候就是圆正佛了啊。这个就我们之前还形容过，你分正佛刚断掉一品这个无名烦恼的时候，就好像你看到了初二的月光啊，看到了一丝月光，但没有看到很多。那么你越断越多，越断越多，到最后41品烦恼全部断掉的时候，你就变成圆正佛，那个时候就是月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了，那这个须陀环是什么？须陀环呢，它是断掉了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见思烦恼又称，或者我们叫做见思惑，或是疑惑的惑，或见思烦恼，见思疑惑啊，那个见思惑，见思惑啊，一共有见惑，一共有88品，哎呦，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障碍啊，这么多的执着，那个细节我们不讲，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查。须陀环是什么样的功能？他把见惑88品见惑全部断掉。那他就证得了须陀环，也就入流了。但是他虽然已经蛮有成就的咯，小有成就咯，但他却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去想这件事情。他在起心动念，他在不着相上面下功夫。所以啊，真的是他这边讲为什么他说须陀环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色身香味触法，是名须陀环。它只是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即非是名，即非是从性上面来讲，是名是从相上面来讲，它只是名字叫做须陀环啊，它只是在世间上有个果位叫做须陀环，但是这个东西根本不要去想，都是虚妄的，都是原生的。它可能在人世间有一个须陀环，它可能到了另外一个宇宙就哪有这样东西，没有这样东西。所以只是在我们这边因缘显现，它出现的这个东西，所以是虚妄的，不要去想它，因为不从来无所入而能入流，所以不要去想它，只是虚陀环，是一个虚妄的东西。那你看啊，这个经文就很简单，他说佛啊就问须菩提，他说于意云何，你觉得怎么样啊？虚陀环能作是念，我得虚陀环果否？虚陀环啊，在得果位或者修果位的时候，他有没有起心动念说，哎呀，我要得堕须陀环，我要得到这个果位啊？须菩提就回他说，不也，世尊。他就说，当然没有，何以故？就是下面的文章出来了，因为无所入而真正能够入流。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段，这个须陀环应该这样子就很清楚了。原来其实真的你如果没有搞清楚是很难懂的，不知道在讲什么。那么那到了第二品第二果位是什么？那个人叫做那个果位，不是那个人啊，那个修行果位叫做斯陀含。那斯陀含当然也是梵文，你知道这四段第九品就这四段啊，后面还有一点，这四段的那个语法那个都是那个安装句，全部语法都是一模一样的。第二段他问他说，哎，我就问须菩提啊，那觉得怎么样？斯陀含能作是念吗？我得斯陀含果否？那须菩提当然说，不也，世尊啊。为什么？斯陀含是二果，陀含翻译成中文叫做一往来，觉得有意思了。 一往来，那大家开始猜了啊，那入流终于懂是什么意思，那一往来是什么意思，那斯陀含你要先搞清楚他到底又修掉了什么烦恼。他把前面不是说入流那个一果把见惑八十八品都修掉了，好了，那二果他就要再多修什么呢，他又多断了思惑的六品，思惑啊一共有八十一品，见惑有八十八品，思惑有八十一品，你去到时候自己上网去查，你看看有多少执着需要断掉才得到那么一点点果位。所以前面八十八品断掉正得一果啦，那正得一果不是要继续修吗，所以呢他又多断了思惑的前面六品，前面是见惑八十八品，现在是思惑的六品，他前面的六品他断掉了之后啊，他就证得了二果。那你说他为什么要叫一往来，他的意思啊是说他在人间天上啊，你要为了要修这个二果啊，也就是说你虽然得到了一果，你为了要修二果你必须人间啊还要再回来啊，人间天上不是就变天人哦，人间天上要来回一趟，你要有来回一趟你才有办法真正断掉了思惑的前面六品，所以你要投胎在两次啊，人间一次天上一次，各来来往一次，你就能够断掉了这个思惑的前面六品，那就证得了二果。所以啊我们叫它一往来，一往天上一来人间叫一往来，但是呢虽然它叫一往来而实无往来，你看看经文上说它叫一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哎呀它只是名相上面叫做斯陀含啊，它只是相上面名字叫做斯陀含，事实上这个根本是虚妄的，它也是告诉你是虚妄啊，虽然他到天上人间一往来他心里从来没有在想这件事情，他人间也好天上也好他也不 care， 他就是在修这六品把这执着给放掉，他不会想说哎呦我不要来人间啦、啊、或我要在天上啊，他也没这个想法，他实无往来，就是因为你实实在在在心里根本没有一往来这个概念，你才有办法真正一个往来之后把二果给证得，他是这个意思。那三果呢，三果叫做什么，叫做阿那含、哦、叫阿那含，阿那含是什么意思，叫做不来、哦、那不来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猜一猜可能慢慢慢慢可以猜得到了，你二果证得之后不过不要开始继续修啊，继续修修修要修三果，那三果是什么呢，三果、啊、是你又多断了三品思惑，前面的那个二果不是断掉了思惑的前面六品吗，你呢这个三果呢又多断三品，所以啊他一共断掉了九品的思惑，这九品思惑很重要啊，这九品思惑代表什么意思，他断尽了欲界的九品思惑，就是说这九品思惑断掉了以后他再也不用回欲界了，表示什么呢，他在天界也是比较高层位的天了，他是处在色界天的，他至少啊在投胎他还在轮回，但是他是在色界天以上轮回，他不再回到欲界天了。那么以前你看啊一果的时候啊，你看在二果他还到回人间哦，他是在欲界天跟人间两边在跑，他还在那个地方轮回，等到你二果修成往上修，修到三果证得三果以后，你最起码是在那个色界天上面走，色界天往上走。好啦，那所以呢他为什么叫不来，因为他断尽了欲界的九品惑，也就是说他断掉了来欲界的因了，你要知道每一件事情发生它都有一个因缘啊，你把那个因缘断掉了之后这个世间就不会发生了，对吧，你要有那个因要有那个缘，你因缘断掉了之后那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所以未来能不能改变，当然能改变，因为佛所说的因果，我们说因果太可怕了，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这有因必有果啊，那我现在就要坐在这边等着承受我的果报，其实啊这个只对了一半啊，其实不太对、啊、这样讲，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因果是你前世在你这一秒，不是光前世，在你这一秒钟之内，在你当下之前的所有时间做的善恶，再加上要记得哦，再加上 你在当下所做的善恶的总积分。所以随着时间过去，从现在开始，从你昨天、今天、明天，你每一天都在这变数里面再加入更多的变数，所以你是有能力改变未来的。已经种下的因不能改，但是你会加入更多新的因，你会改变它的缘分，所以因果绝对能改变。为什么以后开始慢慢要教大家做三十五佛忏，去做大礼拜，去做忏？做忏很重要，因为不要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再来忏悔，你事先忏悔了，你就又加入了那个因子，改变你恶缘成熟的因子，让那个可怕的恶业不要成熟。这叫做忏。为什么要积福德？为什么要行善？你让那善业能够尽快的成熟，给它浇花，给它。那个善业的花，你要给它施肥，你要给它空气，要给它水，让它慢慢发出来啊。所以恶业呢，为什么要做忏？做忏的意思，你让它那个空气不要给它水，不要给它养分，不要给它，让那个恶业，一个很大的一个恶业的那个种子，在沙漠里面，在石头地里面永远发不出。这就是说，我们一人的一生啊，为什么就是不停的要 proactively 去忏罪，要去种福田，要去布施。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他把来欲界的因都断了，那就来不了，你想来都来不了了。你要知道，他们啊，这群人并不是说因为他修行不够高啊，他不是想来就能来啊，菩萨不一样啊，他来的那个因啊，虽然他来的那个业已经断掉了，但是因为他发当初所发的那个大悲心是什么？哪里有众生需要度，我就去哪里，所以他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需要度化众生的地方。阿罗汉小圣不太一样，他发的那个愿力不一样，他要自度，所以当你断的那个因，他也就不会回来了，所以他叫不来。但是他虽然叫不来，但是呢儿时无来，就是说啊，他虽然也同样的意思，他虽然不再来了，但是呢他也没有这个想法，我到底会不会来。你真的是得到那个功夫，到那个境界，你才有可能真正的不来。要是你天天在想来呀、啊、不来，来呀、啊、不来，你永远修不到那个不来。你天天就会来。所以他说事不明阿那含，就是说他只是名相上面得到三果，得到阿那含果位，得到了这个不来的这个果位，但他也是不起心动念，前面的语法全部都是一样。那么到了第四果，第四果叫什么名字呢？它叫做梵文叫做阿罗汉。阿罗汉，阿罗汉呢、啊、其实它的中文的意思啊，就是无生。无生呢，也就是断了六道轮回，再也不回来了。它呢等于是三果，是不是把见思烦恼见惑八十八品断掉了，思惑前面的九品断掉了啊、哦、之后呢，他再把后面还有72品的那个思惑啊全部断尽，也就是说他把81品的思惑全部断掉，88品的见惑，81品的思惑全部断掉，六道轮回的因全部断掉，不再回来了，无生了，不再回来了。那么死了以后不再有后生了，他断掉了分段生死。我们说还有变异生死，那是后面出了六道轮回还有变异生死，至少分段生死啊，这个生投胎的因它断掉了，所以无生不再回来。那这是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四果就是在讲这个，这样应该很清楚。但是后面还有一小段，后面有一小段叫什么呢？他说啊，这阿罗汉四果啊，讲完就是佛跟这个你要去看嘛，这是佛跟须菩提的对话，两个人讲得很高兴，师徒二人啊，讲好了，一二三四果都讲完了。那这个时候啊，那个须菩提来了，他呢就以他自己为例子了，他就以他自己为例子来讲，他说：“哎呀，他自己就是阿罗汉嘛。”但是你要想另外一件事情，并不代表你说哇，这个空性大法，这个大圣法门这么大的一部经典，怎么会是阿罗汉请的？他不是修小圣吗？你不要这样去看这个事情啊。即使是他这个阿罗汉也是原生的啊，因为佛陀。出世要再成佛，其实有很多中国菩萨都纷纷投胎啊、哦，扮演不同的角色来护持他。所以，虽然表面上是这个阿罗汉，其实事实上这些都是很多佛菩萨 那个投胎的，来演示的，所以须菩提是以空性大法著称。那么所以就不要把这个想法扣在这里面，说他是一个什么小圣的这个尊者。他啊，就以自己为例，须菩提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佛啊，曾经给他一个封号啊，跟他讲说，无争三昧。他说须菩提是人中第一，是最所有的阿罗汉里面，阿罗汉其实已经是很大的修行人了。你要去看看所有的那个我执全断啊，那个初六道轮回，那是多不容易的事情啊。他是阿罗汉里面第一名。他说什么第一名呢？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无争三昧，我们看看是什么意思啊？无争啊，就是与人不再有争执，不再有竞争，一切平等，心里没有挂碍，完全没有挂碍，完全安住在无住之上，就是这个意思。那无争三昧是什么意思？就是正定，他不再受诸苦，就是也不再有苦乐忧喜舍这所有一切的情感，他不再受这些情感的控制与 bother， 不再被这些情感 bother。所以他在这个无争啊，这个完全没有争议，没有争执，完全安定的这个大定之中，要一直在这大定之中。你要去想这是什么样的功力，你要是能够三分钟五分钟在大定之中，他是永永远远完完全全在这大定之中。如果他没有很高的功力，怎么可能？那早都忍自心头一把刀，早都把自己给插死了，对不对？早都呕死了。他是永永远远完完全全平平静静在这大地之中，他是佛啊，跟他说他是无争伤内人中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在比离欲嘛，这个欲其实就是我执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不着相。他说他是阿罗汉里面的第一名啊，佛说须陀洹是须菩提是阿罗汉里面的第一名。他说世尊啊，你啊，佛啊，就是世尊他呀、啊。佛说我得无争三昧啊，干净。他说佛说我得无争三昧，他用自己的例子来当例子，人中最为第一。你看老师佛，你那时候这么的称赞我说我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做事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欲阿罗汉，我是第一名，我是最厉害的。他说我相信如果我当时有这种想法，你绝对佛老师，你绝对不可能给我这样的称号。所以他不但把前面的 theory 一二三四果他的道理讲清楚，他把他自己的拿身体拿出来当例子来解释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如果我有这样的起心动念，世尊哪会给我这样子的封号。所以他说最后一个字啊，最后一行大家可能真的看不懂，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要阿那难行者。这个啊，大概有点难看懂，全部都是梵文，我们只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它的意思，大家就听懂了。整个第九品的概念非常简单，只是里面有一堆的梵文需要做一些解释。他说啊，世尊啊，又给他一个称号是什么呢？要阿那兰行者。这个我们分开讲啊，这个要啊，就是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那个要啊，就是很喜欢的意思，非常欢喜的意思。那么阿兰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阿呀，是非常极静的意思，兰或者说完全没有的意思。应该是讲说兰纳哦，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市集啊，非常热闹的地方。阿呢，就是没有不吵的意思，所以阿南纳合起来就是非常极静，非常安定，完全不着相，相静于外，心息于内，内外都聚集，对内对外都非常的安定，这就是阿兰纳的意思。兰纳是比较吵的市集，阿是比较安静。他其实是说，他是用一个语法，这是梵文的语法，就是说热闹的地方不再热闹了， 那么阿兰娜呢，就是非常极静，你要知道外不着于相，内心如如不动，内心如如不动啊，所以是相静于外，心喜于内，内外俱静，无时无刻不在极静之中，其实就是无争三昧的意思。那要阿兰娜就很容易，就是很喜欢阿兰娜的意识，行呢就是 practice， 进入了，契合了，契合在这极静的这个境界里面，者就是人啊，也就是说他呢已经跟这个无争三昧啊，就是完全极静的这个状态已经合而为一了，天人合一了，他就告诉你其实须菩提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你也算是很正式的把这个人物介绍出来，前面都是在讲佛陀，现在把须菩提介绍出来，他是这么一个道行这么高的一个修行人，要阿兰那行者无时无刻不是相境以外，心喜于内，内外俱寂，无时无刻不是在无争三昧的大定之中。阿罗汉人中第一，是第一一阿罗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最后也告诉你，所以他告诉他以他自己都当例子啊，你前面讲的都是理论，那我现在当我用我自己当例子更加证实这件事情，真的我从来没有做这个念想。如果啊我那时候啊还在想说哎呀我要去做这件事情啊，那佛陀不会给我这个名字，我只是名上面叫做须菩提，说名字上面是要阿那那行者，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虚妄。所以这里啊就是第九品所讲的很简单的，那么文字叙述一遍之后大家全部看懂。至于第十品啊，他就开始用先用佛的例子，那时候啊佛在燃灯，佛在修八地佛菩萨的时候，还在八地，在讲因地的时候啊，他在修八地菩萨的时候啊，那时候燃灯佛为他受记啊，说他以后啊会在这个人世间啊成佛啊，得这个号释迦牟尼啊，那个时候他也是没有起心动念，这个故事我们下次再讲。那么后来啊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又以他那个佛啊，佛的这个身体啊，他的果位讲完了啊，小圣四果就讲菩萨，菩萨讲完了就讲佛，所以第十品也是很简单，就继续啊用菩萨跟佛当例子啊，形容这个不着相不着念。那么到了十一品啊，他会又继续开始讲这个福德，十一十二品告诉你金刚经的福德是如此的不可思议。所以其实下一堂课我们就会把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全部结束掉，所以我们会上的蛮快的。那么之后呢就会进入第十三第十四品，那两品呢比较难啊，十五十六又简单。所以我在想大概几次吧，如果我们想要三个星期上一次课的话也很快了，很快，上半年可能十六品就结束了，我们说上等于说上得很快了，那么可能再一年啊，可能再一年金刚经就是上半年十六品结束以后，再一年的时间，大概再十几堂课时间，一年的时间金刚经整个可以结束。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先在这里停在这里。我们需要先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决定下一次上课时间，那第二个我们就再走一轮，看看大家有没有问题或什么想法。